是喜欢沉默，对坐着两个人都没有说。窗外的雪也寂寞，我搅拌着咖啡的泡沫，忽然发现你眼眶有泪闪烁，紧紧咬着嘴唇还有点哆嗦。你和他之间经历了些什么？ Oh no， 我想不用再猜多，你和他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如今已无法选择，那又如何？心的伤痕是灰色的，时间慢慢让它愈合。我多想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原谅我没勇气对你说，想给你幸福的人是我。太多太多都哽咽着，痛恨那该死的懦弱。原谅我没勇气对你说，或许是一句简单的爱过，没有把握给你承诺，继续沉默。我想不用再猜多，你和他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如今已无法选择，那又如何？ Oh no， 心的伤痕是灰色的，时间慢慢让它愈合。我多想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原谅我没勇气对你说，想给你幸福的人是我。太多太多都哽咽着，痛恨那该死的懦弱。原谅我没勇气对你说，或许是一句简单的爱过，没有把握给你承诺，继续沉默。人是我，太多太多都哽咽着，痛恨那该死的懦弱。原谅我没勇气对你说，或许是一句简单的爱过，没有把握给你承诺，继续沉默。告诉自己是你的好朋友，随便今后你爱谁，记得身边还有我守候。